厄斯德拉上第二章。以下是由贝洛充军回国的本省子民及当初巴比伦王拿布高罗往巴比伦去的人，如今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回了本城。他们同泽鲁巴贝尔、耶稣雅、乃赫米亚、瑟拉雅、勒厄拉雅、纳哈马尼、摩尔德开、比尔商、米斯帕尔、比格外、勒红、巴阿纳一起回来了。以下是以色列男子的数目。帕洛氏的子孙2172名。舍法提亚的子孙372名。阿拉黑的子孙775名。帕哈特摩阿布的子孙及耶稣雅汉约阿布的子孙2812名。厄兰的子孙1254名。扎图的子孙945名。扎凯的子孙760名。巴尼的子孙642名。贝拜的子孙623名。阿次加德的子孙1222名。阿多尼干的子孙666名。比格外的子孙2056名。阿丁的子孙454名。阿特尔的子孙及希泽克雅的子孙98名。贝宰的子孙323名。耶拉的子孙112名。哈雄的子孙223名。基巴尔的子孙95名。白冷人123名。乃托法人56名。阿纳托特人128名。阿次马韦特人42名。克里亚特耶阿灵人、格菲拉人和贝厄勒特人共743名。拉玛人和格巴人共621名。米格马斯人122名。贝特尔人和哈伊人共223名。乃波人52名。马格比士人156名。另一厄兰的子孙1254名。哈林的子孙320名。罗德人、哈迪德人和敖诺人共725名。耶里哥人345名。瑟纳阿人3630名。司祭有耶达雅的子孙及耶稣雅家族973名。伊莫尔的子孙1052名。帕士胡尔的子孙1247名。哈林的子孙1017名。勒卫人有何达维亚的后裔，耶稣雅汉卡德米尔的子孙共74名。歌咏者阿萨夫的子孙128名。门丁有沙龙的子孙、阿特尔的子孙、塔尔孟的子孙、阿古布的子孙、哈提达的子孙、韶拜的子孙共139名。献身者有七哈的子孙、哈苏法的子孙、塔巴敖特的子孙、科洛斯的子孙、席阿哈的子孙、帕东的子孙、 勒巴纳的子孙，哈加巴的子孙，阿古布的子孙，哈加布的子孙，沙莫莱的子孙，哈南的子孙，基德尔的子孙，加哈尔的子孙，勒阿雅的子孙，勒金的子孙，乃科达的子孙，加昌的子孙，乌扎的子孙，帕瑟雅的子孙，贝塞的子孙，阿斯纳的子孙，莫乌宁的子孙，乃非新的子孙，巴科布克的子孙，哈古法的子孙，哈尔胡尔的子孙，巴兹路特的子孙，莫西达的子孙，哈尔沙的子孙，巴尔科斯的子孙，席瑟腊的子孙，特马赫的子孙，乃七雅的子孙，哈提法的子孙，撒罗满的仆役的子孙有索泰的子孙，索费勒特的子孙，培卢达的子孙，雅阿拉的子孙，达尔孔的子孙，基德尔的子孙，舍法提雅的子孙，哈提尔的子孙，霍格勒特泽巴因的子孙，阿米的子孙，所有献身者和撒罗满的仆役的子孙共计392名。以下这些人是由特尔莫拉、特尔哈尔沙、格鲁布、阿丹和伊莫尔上来，而不能说出自己的家族和族系是否出自以色列的，有德拉雅的子孙、托比亚的子孙、乃科达的子孙，共计652名。由司祭的子孙中有哈巴雅的子孙、哈科兹的子孙、巴尔奇莱的子孙。巴尔奇莱娶了基勒阿德人巴尔奇莱的女儿为妻，也取了他的名字。他们查考登记的族谱，却没有找着自己的名字，所以他们由司祭中革除了。省长指令他们不准他们享用至圣之物，直到有位大司祭带乌灵和图明出来解决。全会众共计42360人，仆婢7337人在外，还有歌咏的男女200名。此外尚有马736匹，骡子245匹，骆驼435匹，驴6720匹。有些族长一来到耶路撒冷上主的殿宇，就自愿为天主的殿宇献款，好在原处重建起来。他们遂按自己的力量捐献了61000金达里克、5000银玛纳、100件司祭长衣作为建筑的基金。司祭勒卫人、歌咏者、门丁、献身者和一部分人民住在耶路撒冷，其余以色列人各住在本城内。